第38回，婴儿问母知邪正，金木参选见假真。冯君只说受声音，变作如来会上人。一念静观尘世佛，十方同看降威神。欲知今日真明主，须问当年嫡母神。别有世间曾未见，一行一步一花心。却说那乌鸡国王太子自别大圣不多时，回至城中，果然不奔朝门，不敢报传宣召，径至后宰门首，见几个太监在那里把守，见太子来不敢阻止，让他进去。好太子加以加马撞入里面，忽至锦香亭下，只见那正宫娘娘坐在锦香亭上，两边有数十个嫔妃掌扇，那娘娘已雕栏流泪里。你道她流泪怎的？原来她四更时也做了一梦，记得一半，含糊了一半。沉沉思想，这太子下马跪于亭下，叫母亲。那娘娘强整欢容，叫声 孩儿，喜呀喜呀，这二三年在前殿与你父王开讲，不得相见，我甚思量，今日如何得暇来看我一面，成万千之喜，成万千之喜。孩儿，你怎么声音悲惨？你父王年纪高迈，有一日龙归碧海，凤凡丹霄，你就传了地位，还有什么不悦？ 太子叩头道： 母亲，我问你，即位登龙是哪个？臣孤道寡果何人？ 娘娘闻言道： 这孩儿发疯了，做皇帝的是你父王，你问怎的？ 太子叩头道： 万望母亲赦子无罪，敢问，不赦不敢问。 娘娘道： 子母家有何罪？赦你，赦你，快快说来。 太子道： 母亲，我问你三年前夫妻宫里之事，与后三年恩爱同否，如何？ 娘娘见说，魂飘魄散，即下庭抱起，紧搂在怀，眼中滴泪道： 孩儿，我与你久不相见，怎么今日来宫问此？ 太子发怒道： 母亲有话早说，不说时且误了大事。 娘娘才喝退左右，泪眼低声道： 这桩事孩儿不问，我到九泉之下也不得明白，即问时听我说。三载之前温又暖，三年之后冷如冰，枕边切切将言问，他说老迈，身衰事不兴。 太子闻言撒手脱身，攀鞍上马，那娘娘一把扯住道： 孩儿，你有甚事，话不终就走？ 太子跪在面前道： 母亲不敢说，今日早朝蒙钦差驾鹰逐犬出城打猎，偶遇东土驾下来个取经圣僧，有大徒弟乃孙行者，极善相邀。原来我父王死在御花园八角琉璃井内，这全真假变父王亲了龙位，今夜三更父王托梦请他到城捉怪，孩儿不敢尽信，特来问母。母亲才说出这等言语，必然是个妖精。 那娘娘道： 儿啊，外人之言你怎么就信为实？ 太子道： 儿还不敢认识，父王一下表记于他了。 娘娘问是何物，太子袖中取出那金镶白玉圭递与娘娘。那娘娘认的是当时国王之宝，止不住泪如泉影，叫声： 主公，你怎么死去三年不来见我，却先见圣僧后来见我？ 太子道：母亲，这话是怎的说？ 娘娘道： 儿啊，我四更时分也做了一梦，梦见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跟前，亲说他死了，鬼魂拜请了唐僧，想假皇帝救他前身。即便记得是这等言语，只是一半不得分明，正在这里狐疑，怎知今日你又来说这话，又将宝贝拿出，我且收下，你却与那圣僧急急为之，果然扫荡妖气，辨明邪正，折报你父王养育之恩也。 太子急忙上马，出后宰门，躲离城池，真个是银泪叩头辞国母，含悲顿首赴唐僧。不多时，出了城门，径至宝林寺山门前下马。众军士接着太子，又见红轮将坠，太子传令不许军士乱动，又独自个入了山门，整数衣冠拜请行者。只见那猴王从正殿摇摇摆摆走来，那太子双膝跪下道： 师父，我来了。 行者上前搀住道： 嘿嘿，请起，你到城中可曾问谁吗？ 太子道： 问母亲来。 将前言尽说了一遍，行者微微笑道： 嘿嘿，若是那般冷，像是个什么冰冷的东西变的，不打紧不打紧，等我老孙与你扫荡，却只是今日晚了，不好行事，你先回去，待明早我来。 太子跪地叩头道： 师父，我只在此伺候，到明日同师父一路去吧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不好不好，若是与你一同入城，那怪物生疑，不说是我撞着你，却说是你请老孙，绝不惹他反怪你也。 太子道： 我如今进城，他也怪我。 行者道： 怪你怎么？ 太子道： 我自早朝蒙差，带领若干人马鹰犬出城，今一日更无一件野物，怎么见驾？若问我个不才之罪，奸陷有礼，你明日进城却将何以？况那般不忠，更没个相知人也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这甚打紧，你跟早说时，却不寻下些等你。 好大圣，你看他就在太子面前显个手段，将身一纵跳在云端里，捻着诀念一声俺蓝净法界的真言，居的那山神徒弟在半空中施礼道： 大圣呼唤小神有何时令？ 行者道： 哼，老孙保护唐僧至此，欲拿邪魔，奈何那太子打猎无步，不敢回朝，稳如等讨个人情，快把张八路兔走兽飞禽各寻下来，打发他回去。 山神徒弟闻言敢不成命，又问各要几何。大圣道： 嘿嘿，不拘多少，取下来便罢。 那各神即找本处阴兵，刮一阵巨兽阴风，捉了些野鸡山雉，角鹿肥獐，虎宽河兔，虎豹狼虫，共有百千余只，献于行者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老孙不要，你可把他都撵了旧了金，单摆在那四十里路上两旁，叫那些人捕纵鹰犬拿回城去，算了汝等之功。 众神一言，散了阴风摆在左右。 行者才按云头对太子道： 殿下请回，路上已有物来，你自收去。 太子见他在半空中弄死神通，如何不信，只得叩头拜别，出山门传了令，叫军士们回城。只见那路旁果有无心的野物，军士们不放鹰犬，一个个举着手擒捉喝彩，据道是千岁殿下的鸿福，怎知是老孙的神功。你听凯歌声唱，一拥回城。这行者保护了三藏，那本寺中的和尚见他们与太子这样筹谋，怎不恭维，却又安排斋供，管带了唐僧依然还歇在禅堂里将近有一更时分。行者心中有事，即睡不着，他一咕噜爬起来到唐僧床前叫 师父。 此时长老还未睡哩，他晓得行者会吃惊打怪道，腿睡不硬。行者摸着他的光头乱摇道： 师父怎睡着？ 唐僧怒道：这个顽皮，这早晚还不睡，吆喝甚么？行者道： 师父有一桩事和你计较计较。 长老道：什么事？行者道： 我日前你那太子夸口说我的手段比山还高，比海还深，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，伸了手去就拿将转来，却也睡不着，想起来有些难呢。 唐僧道：你说难便就不拿了吧。行者道： 拿啥要拿，只是礼上不顺。 唐僧道：这猴头乱说，妖精夺了人君位，怎么叫礼上不顺？行者道： 你老人家怎知念经拜佛打坐参禅，哪曾见那萧何的律法？常言道拿贼拿赃，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，又不曾走了马脚，漏了风声，他与三公妃后同年，又和两班文武共乐，我老孙就有本事拿住他，也不好定个罪名。 唐僧道：怎么不好定罪？行者道： 他就是个没嘴的葫芦，也与你滚上几滚，他感到我是乌鸡国王，有甚逆天之事，你来拿我，将甚执照与他折辩。 唐僧道：凭你怎生猜出？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老僧的计已成了，只是刚爱着你老人家有些护短。 唐僧道：我怎么护短？行者道： 八戒生个憨，你有些偏向他。 唐僧道：我怎么像他？行者道： 你若不像他，且如今把胆儿放大些，与沙僧只在这里，但老孙与八戒趁此时陷入那乌鸡国中，寻着御花园，打开琉璃井，把那皇帝尸首捞将上来，包在我们包袱里，明日进城，且不管什么倒换文牒，见了那怪撤棍子就打，他但有言语就将骨衬与他看，说你杀的是这个人，却叫太子上来哭父，皇后出来认夫，文武多官见主，我老孙与兄弟们动手，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。 唐僧闻言暗喜道：只怕八戒不肯去。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如何，我说你护胆，你怎么就知他不肯去？他只向我叫你时不答应，半个时辰变了。我这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莫说是猪八戒，就是猪九戒也有本事叫他跟着我走。 唐僧道：也罢，随你去叫他。行者离了师傅，进到八戒床边叫： 八戒八戒。 那呆子是走路辛苦的人，丢到头只情打呼，哪里叫得醒。行者揪着耳朵抓着鬃， 把他一拉，拉起来，叫声 八戒。 那呆子还打铃铛，行者又叫一声。呆子道： 睡着了吗？莫完，明日要走路呢。 行者道： 哼，不是晚，有一桩买卖，我和你做去。 八戒道： 什么买卖？ 行者道： 你可曾听得那太子说吗？ 八戒道： 我不曾见面，不曾听见说什么。 行者道： 那太子告诉我说，那妖精有件宝贝，万夫不当之勇，我们明日进朝，不免与他争敌。他那怪吃了宝贝，降到我们，却不反成不美。我想着打人不过，不如先下手，我和你去偷他的来，却不是好。 八戒道： 哥哥，你哄我去做贼呢？这个买卖我也去的，果是小的时时的帮顺，我也与你讲个明白。偷了宝贝，降了妖精，我去不耐烦，什么小家罕气的分宝贝，我就要了。 行者道： 你要做甚？ 八戒道： 我不如你乖巧能言，人面前话得出斋来。老猪身子又夯，言语又粗，不能念经，若到那无计无声处，可好换斋吃吧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老孙只要通明，哪里图的甚宝贝，就与你罢便了。 那呆子听见说都与他，他就满心欢喜，一咕噜爬将起来，套上衣服，就和行者走路。这正是清酒红人面，黄金动道心，两个秘密的开了门，躲离三藏，纵祥光进奔那城。不多时到了，暗落云头，只听得楼头方二鼓矣。行者道： 兄弟，二更时分了。 八戒道： 正好正好，人都在头轿里正睡浓烟。 二人不奔正阳门，竟到后宰门首，只听得梆铃声响。行者道： 兄弟，前后门皆紧急，如何得入？ 八戒道： 那件做贼的从门里走吗？蛮墙跳过便罢。 行者一言，将身一纵，跳上里罗城墙。八戒也跳上去，二人潜入里面，找着门路，进寻那御花园。正行时，只见有一座三檐白素的门楼，上有三个亮灼灼的大字，映着那星月光辉，乃是御花园。行者进前看了，有几重封皮，公然将锁门锈住了。即命八戒动手，拿呆子撤铁耙，尽力一柱，把门柱的粉碎。行者先局部插入，忍不住跳将起来，大呼小叫，唬得八戒上前扯住道： 哥，喊杀我也，我见做贼的乱嚷，似这般吆喝，惊醒了人，把我们拿住，送入官司，就不该死罪，也要解回原籍充军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兄弟啊，你却不知我发急为何，你看这彩画雕栏狼狈，宝装亭阁凄白， 所听辽岸尽尘霾，芍药荼蘼俱白，茉莉玫瑰香暗，牡丹百合空开，芙蓉木槿草盖盖，意会奇葩拥怀，巧石山峰巨倒，池塘水固鱼衰，惊松紫竹似干柴，满路茸茸蒿艾，丹桂碧桃枝笋，海流棠栗根歪，桥头曲径游苍苔，冷落花园境界。 八戒道：且坦达作甚，快干我们的买卖去来。 行者虽然感慨，却留心想起唐僧的梦来，说芭蕉树下方是井，正行处，果见一株芭蕉生得茂密，比众花木不同，真个是 一种灵苗秀，天生体性空，枝枝抽片纸，叶叶卷方丛，翠柳千条细，丹心一点红，凄凉秋夜雨，憔悴借秋风，长园园丁里，栽培造化功，千书成妙用，挥洒有奇功。风铃宁德寺，鸾尾迥相同，薄露攘攘地，青烟淡淡浓，青阴遮户有，碧影上帘笼，不许欺鸿雁，何甚细玉葱，霜天行稿翠，仅可消炎暑，犹疑蔽日烘，愧无桃梨色，冷落粉墙东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八姐动手嘛，宝贝在那芭蕉树下埋着你。 那呆子双手举耙铸倒了芭蕉，然后用嘴一拱，拱了有三四尺深，借一块石板盖住。呆子欢喜道： 哥哥造化了，国有宝贝，是一片石板盖着呢，不知是堂儿盛着，是鬼儿装着哩。 行者道： 你掀起来看看。 那呆子国又一嘴拱开，看出又见有霞光灼灼，白气明明。八戒笑道： 呵呵，造化造化，宝光放光呢。 又近前细看时，呀，原来是星月之光映着那井中水亮。八戒道： 哥，你正干事，却要留根。 行者道： 我怎留根？ 八戒道： 这是一眼井，你在寺里早说是井中有宝贝，你却将两条捆包袱的绳来，怎么做个法把老猪放下去？如今空手，这里面东西怎么得下去上来呢？ 行者道： 你下去吗？ 八戒道： 正是要下去，只是没绳索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你脱了衣服，我与你个手段。 八戒道： 有什么好衣服，解了直多子就是了。 好大圣把金箍棒拿出来，两头一撤，叫长，足有七八丈长，叫 八戒你抱一头，把你放下井去。 八戒道： 哥，放便放下去，若到水边就住了吧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晓得。 那呆子抱着铁棒被行者轻轻的提降起来，将他放下去，不多时放至水边。八戒道： 到水了。 行者听见他说，却将棒往下一按，那呆子扑通的一个没头蹲，丢了铁棒便就覆水，口里噗噗的嚷道： 这天杀的，我说到水末放，他却把我一按。 行者撤上棒来，笑道： 嘿嘿，兄弟可有宝贝吗？ 八戒道： 见什么宝贝，只是一行水。 行者道： 宝贝沉在水底下呢，你下去摸一摸来。 呆子真个深知水性，却就打个猛字翠江下去。呀，那井底深得紧，他却着实又一翠，忽睁眼见有一座牌楼，上有水晶宫三个字。八戒大惊道： 罢了罢了，错走了路了，枪下海来也，海内有个水晶宫，井里如何有之？ 原来八戒不知此是井龙王的水晶宫。八戒正叙话处，早有一个寻水的夜叉开了门，看见他的模样，急抽身进去报道： 大王，祸事了，井上落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来了，赤淋淋的，衣服全无，还不死，逼法说话呢。 那井龙王忽闻此言，心中大惊道： 这是天蓬元帅来也，昨夜夜游神奉上撤旨，来取乌鸡国王魂灵 去拜见唐僧，请齐天大圣相邀。这怕是齐天大圣天蓬元帅来了，却不可怠慢他，快接他去也。那龙王整衣冠，领众水族出门来，厉声高叫道：“天蓬元帅，请里面坐。”哈哈哈哈哈！八戒却才欢喜道：“ 呵呵，原来是个故事。” 那呆子不管好歹，进入水晶宫里，其实不知上下，赤淋淋的就坐在上面。龙王道：“ 元帅，今闻你得了性命，皈依释教，保唐僧西天取经，如何得到此处？” 八戒道：“正为此说，我师兄孙悟空多多拜上，找我来问你取什么宝贝呢？” 龙王道：“可怜，我这里怎么得个宝贝？比不得那江河为纪的龙王，飞腾变化便有宝贝。我久困于此，日月却不能长见，宝贝果何子而来也？”八戒道：“ 不要推辞，有便拿出来。” 龙王道：“有便有一件宝贝，只是拿不出来，就元帅亲自来看看，何如？” 八戒道：“妙妙妙，须是看看了也。” 那龙王前走，这呆子随后，转过了水晶宫殿，只见廊庑下横躺着一个六尺长躯。龙王用手指定道：“元帅，那厢就是宝贝了。”八戒上前看了呀，原来是个死皇帝，戴着冲天冠，穿着赭黄袍，踏着无忧履，系着蓝田带，直挺挺睡在那厢。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难难难，算不得宝贝。降老猪在山为怪时，时常将此物当饭，且莫说见得多少，吃也吃过无数，哪里叫做什么宝贝？” 龙王道：“ 元帅原来不知，他本是乌鸡国王的尸首，自到井中，我与他定颜珠定下，不曾得坏。你若肯驮他出去见了齐天大圣，加有起死回生之意，莫说宝贝，凭你要什么东西都有。” 八戒道：“ 举这等说，我与你拖出去，只说把多少烧埋钱与我。” 龙王道：“其实无钱。”八戒道：“ 你好白痴人，果然没钱，不妥。” 龙王道：“不妥，请行。”八戒就走。龙王差两个有力量的夜叉把尸将抬出去，送到水晶宫门外，丢了那箱，摘了碧水珠，就有水响。八戒急回头看，不见水晶宫门，一把摸着那皇帝的尸首，慌得他脚软筋麻，窜出水面，搬着井墙叫道：“ 师兄，身下帮来救我一救。” 行者道：“可有宝贝吗？”八戒道：“ 哪里有，只是水底下有一个井龙王叫我驮死人，我不曾驮，他就把我送出门来，就不见那水晶宫了，只摸着那个尸首，唬得我手软筋麻，竟搓不动了。哥呀，好歹救我救。” 行者道：“ 那个就是宝贝，如何不驮上来？” 八戒道：“ 这打死了多少尸了，我驮他怎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不驮，我回去也。” 八戒道：“ 你回哪里去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回寺中，同时我睡觉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 我就不去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爬得上来便带你去，爬不上来便罢。” 八戒慌了：“ 怎生爬得动？你想，城墙也难上，这井肚子大口小，壁堵的圈墙，又是几年不曾打水的井，团团都长得苔痕，好不滑也，叫我怎么跑？哥哥， 莫要失了兄弟们和气，等我驮上来吧。 行者道：“正是，快快驮上来，我同你回去睡觉。” 那呆子又一个猛子脆将下去，摸着尸首拽过来背在身上，窜出水面。福景强道：“ 哥哥，驮上来了。” 那行者睁眼看出真个背在身上，却才把金箍棒伸下井底。那呆子着了脑袋人张开口咬着铁棒，被行者轻轻的提将出来。八戒将石放下，捞过衣服穿了。行者看时，那皇帝容颜依旧，死生时未改分号。行者道：“ 兄弟啊，这人死了三年，怎么还容颜不坏？” 八戒道：“ 你不知之，这景龙王对我说，他使了定颜珠定住了，尸首未曾坏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造化造化，一则是他的冤仇未报，二来该我们成功。兄弟，快把他驮了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 驮哪里去？” 行者道：“ 驮了去见师傅。” 八戒口中作念道：“ 怎得起，怎得起，好好睡觉的人被这猢狲花言巧语哄得我，叫我做什么买卖，如今却干这等事，叫我驮死人。驮着他，焉曾臭水淋降下来，污了衣服，没人与我浆洗，上面有几个补丁，天阴发潮，如何穿吧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只管驮了去，到寺里我与你换衣服。” 八戒道：“ 不行，连你穿的也没有，又替我换。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这般弄贼，便不驮吧。” 八戒道：“ 不驮。” 便伸过箍拐来打二十棒。八戒慌了道：“ 哥哥，那棒子重，若是打上二十，我与这皇帝一棒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怕打时趁早驮着走路。” 八戒果然怕打，没好气，把尸首拽将过来背在身上，拽步出园就走。好大声，念着诀，念声咒语，往巽地上吸一口气，吹将去，就是一阵狂风，把八戒搓出皇宫内院，躲立了城池，吸了风头。二人落地，徐徐却走将来。那呆子心中暗恼，算计要恨报行者，说道：“ 这猴子捉弄我，我到寺里也捉弄他，捉弄传说师傅只说他一的活，一不活叫师傅念紧箍咒，把这猴子的脑浆勒出来，方称我心。” 走着路再在寻思道：“ 不好不好，若叫他一人确实容易，他去阎王家讨些魂灵来就一活了，只说不许负阴司，阳世间就能一活，这法才好。” 说不了，却到了山门前，径直进去，将尸首丢在那禅堂门前道：“ 师傅起来看一眼。” 那唐僧睡不着，正与沙僧讲行者哄了八戒去酒不回之事，忽听得他来叫了一声，唐僧连忙起身道：“ 徒弟，看什么？” 八戒道：“ 行者的外公叫老猪驮将来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你这糟糠的呆子，我哪里有什么外公？” 八戒道：“ 哥，不是你外公，却叫老猪驮他来怎么？也不知费了多少力了。” 那唐僧与沙僧开门看出，那皇帝容颜未改，似活的一般。长老忽然凄惨道：“ 陛下，你不知那势力冤家怎生遇着他，暗丧其身，抛妻别子，这令文武不知，多官不晓。可怜你妻子昏蒙，谁曾见焚香献茶？” 忽失声泪如雨下。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师父，他死了可干你事，又不是你家父祖，哭他怎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呀， 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出门，你怎的这等心硬？八戒道： 不是心硬，师兄和我说来，他能医得活，若是医不活，我也不驮他来了。 那长老原来是一头水的，被那呆子摇动了，一边就叫：悟空，若果有手段医活这个皇帝，正是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我等也强死灵山拜佛。行者道： 师父，你怎么信这呆子乱谈？人若死了，或三七五七，近七七日，受满了阳间罪过，就转生去了。如今已死三年，如何救得？ 三藏闻其言道：也罢了。八戒苦恨不息道： 师父，你莫被他瞒了，他有些假脑疯，你只念念那话，管他还你一个活人。 真个唐僧就念紧箍咒，勒得那猴子眼胀头疼，毕竟不知怎生依旧，且听下回分解。